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85集，反击。 看来这次赢定了。 下边正看海防图的龙桥广突然开口，公孙一愣，看他， 你刚还说没有必胜的把握， 有熟悉的感觉。 什么感觉？ 要打胜仗的感觉。 龙桥广指了指上边，公孙抬头就见赵普正边摸小四子的脑袋边看着前方。这一路公孙都知道赵普有些担心，偶尔他还会有些迷茫，其实也能理解，打仗首先要知道对手是谁。对于那个莫大人，赵普完全没有头绪，可此时赵普的表情已经恢复正常，甚至莫名的带着一点危险的感觉。龙桥广让副将们收了海防图，伸手一拍萧良的脑袋， 等你什么时候也有这种危险男人的味道就长大了。 说完溜溜达达走了。皇宫里，赵祯正在书房里踱步，就听到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：“ 有了！” 赵祯等都顺着喊声看过去，就见留下来帮忙的包岩和庞玉同时举手，两人手里抓着同一份卷宗。赵祯快步走了过去，接过那份卷宗，打开一看，却发现竟然是一卷琴谱。 琴谱？ 南宫一头雾水，可赵祯却盯着看了起来。最后他忽然笑了。太学众学生刚才都有些紧张，因为很少看赵祯那么严肃的样子，这回笑了表示没事了。赵祯用琴谱一指包岩和庞玉：“ 做得好。” 楚州府军营之中，邹良还在问柳星月话：“ 那么你们博阳王和星月楼呢，又是怎么卷进这件事当中的？还有，你为什么会和白姬一起把财宝挖出来？准备分赃之后远走高飞吗？”“ 嗯，鄱阳王已经老了，赵祯和赵普都不是省油的灯，新月楼已经被弃了，我不走下场只能是死。鄱大人又是个疯子，手下兵马也很有实力，这场仗打起来结局难料，我选择自保。”“ 那为什么杀死恶虎岛上的人，却偏偏要留下罗英罗渊两姐弟？”“ 鄱阳王吩咐的，他怕早前的事情会败露。说实话，当年本来是不会再一次出现战争的，可鄱阳王为了自己的仕途，故意诱骗先皇开战。” 刘星月的话让众人都不解，白玉堂皱着眉看他。“ 这么说，那张白色的面具 是鄱阳王派人放在先皇枕边的，当时先皇已经病重，鄱阳王特意提到父债子偿，想为自己留下点价值。不过可惜赵祯根本不重用他，而且岁月不饶人，他这几年身体越来越差了，恶虎岛上的人必须死，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，他们本来就是应该死的，不是吗？如果当年那些死囚死了，他们也不会存在。而至于那两个孩子，是白姬要留下的。”“ 白姬要两个孩子干嘛？”“ 这两个小孩都是天赋异禀的，白姬一直在企图壮大自己的族裔，他需要特别的孩子做手下组成自己的人马，他们先祖都是这样做的。白姬世世代代的习惯似乎都有延续，那两个孩子本来也是跟一船人一起被送去那里的，但是后来船遇到风浪翻了，都以为他俩已经死了，没想到这么巧飘到了恶虎岛。”“ 你认识那两个孩子？”“ 那些孩子都是新月楼帮白姬找的，我们早就有合作。”“ 所以说那些孩子是你们拐来的？”“ 差不多。” 白玉堂不说话，门口展昭抱着胳膊让自己冷静。 这才是人贩子呀，活的呀，猫爷一会儿非剥了你的皮不可。 你什么时候开始跟白姬合作的？ 博阳王太老太没用了，自从新月楼被抛弃之后，我就开始跟白姬合作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，我们本来就是同一种人，物以类聚嘛。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要打赢莫大人的方法我这里有，不过要你先放了我，我能安全脱身了再告诉你。 邹良拖着下巴又点了点头，柳星月皱眉示意那还不解开绑绳。邹良对一旁的两个侍卫一招手， 把他关进地牢，多找些人看着他，好吃好喝喂着，别饿死了。等仗打完送去大理寺，怎么处决问皇上吧。 柳星月愣住，随后大怒， 你堂堂大宋左将军竟然出尔反尔。 哼，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不杀你？ 你刚才点头。 哦，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有事没事就喜欢点点头。 卑鄙小人！ 柳星月喊了起来，邹良站了起来，冷眼看着柳星月。 展昭在这里，我没办法才把你交给开封府问斩。你如果知道你只是落在我手上，我会怎么处理吗？ 你想干嘛？ 卫狼，卑鄙小人算什么？我本来就不是人养大的。你在做之前就应该最终会被五马分尸的觉悟，你应得的。江湖人管这个叫卑鄙，当兵的管这叫兵不厌诈，蠢货。 说完，邹良一摆手，示意手下将柳星月带走。 你不想知道打赢莫大人的方法，小心赵普治你的罪。 邹良望天，一旁几个将官都忍不住提醒柳星月。 你知道我家元帅最讨厌的是什么吗？ 赵普长胜不败，自然最讨厌打败仗。 闻言，周遭不少将官和士兵都笑了。 我家元帅最讨厌人家教他怎么打仗。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 柳星月恼羞成怒，被拖出去的时候大喊着，门口靠着帐篷的展昭对他摆了摆手。 下面应该有很多不想放过你的鬼在等着你，我怕你忙不过来。 歇斯底里的柳星月被士兵们押走了，经过一个帐篷，正好泡好了澡的林业火溜达出来，瞧见了吓一跳。 哎呀，这是要咬人呢。 皇城里，太师府，包拯看着年迈的博阳王手抖着坐在那里，忍不住皱眉。太师轻轻拍了拍老王爷的肩膀。 哎呀，王爷果真是忠臣，先皇泉下有知，必定欣慰，你说是吧？ 博阳王求救一般的看着包大人，包大人沉默良久，开口： 王爷为了自保，派星月楼杀光了恶虎岛上的岛民吗？ 那些是罪人之后。 包大人突然笑了，摇头： 哼，王爷，你的气势哪儿去了？还是说，你身边的人都已经离你而去了？ 我该如何是好啊？ 包大人看了庞吉一眼，此时太师微微的笑着，站在那里看着博阳王的眼神，就像是看着猎物的蛇一样。庞太师轻轻拍着博阳王的背脊： 王爷莫着急，老夫给你想办法。 博阳王抬头看太师，点着头。包大人摇头起身离开，留下这两人，一个鱼肉一个刀俎，结局已定。皇城御花园内，赵真背手站在那里，花园里陪同赵真一起的还有包岩、庞玉、欧阳纯华、赵兰、王琦、歌清他们几个少年。包岩坐在桌边，手里拿着一份琴谱正在看， 桌上放着一张漂亮的九弦琴。庞玉拿着个蜜橘站在一旁看，这九弦琴是从太后那里借来的，刚才赵祯打发庞玉和包衍跑去借琴，两人除了琴还拿回来了一大筐蜜橘。赵祯在院子里踱步，那一群太学的学生就聚在院子里吃橘子。南宫季带着吴梅和八子一起来到花园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这个场景。赵祯见人都到了，就对包衍点点头，包衍放下琴谱开始抚琴。包衍弹奏的是一曲慢悠悠的琴音，曲子旋律很怪，乍听不成调，似乎是在乱弹，但是仔细听一听，又似乎是有某种规律在其中，多听一会儿甚至还会觉得有些好听。庞宇和欧阳纯华都觉得不好听，赵兰和王琦倒是觉得很有味道，不过此时表情更加震惊的则是八子和吴梅。 这是莫大人一直在弹的曲子， 这种曲调还是很特别的。 包衍身为大才子，对抚琴自然有一定的造诣，他试着拨几根琴弦，动作有些别扭。 弹这种曲子需要九弦琴之外，最好琴还是弯的。 弯的？有这种琴吗？ 莫大人用来抚琴的那把琴的确也是弯的，和中原人常用的琴不一样。 吴梅的话刚说完，就听一个声音慢悠悠的接口， 那种琴叫鱼尾琴，琴弦是用一种很特殊的苦尾鱼的尾鳍做的，琴弦比普通琴的丝弦要硬，声音也更响，所以弹奏的时候手法很重，特别适合在水面上弹，琴音会随着水面的情况而变化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